傻傻地好好地爱你，你的名加我的心永远在一起。 答案，但无论如何都是重要一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18点，跌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91，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5，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36美元，卖出1,858.3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洪慧文。 忠诚反对派这个讲法就其实比较老土的，即是你是忠于整个体制，但你反对某个政府。去年开始有一些人，第一就是外国势力啦，即是外国制裁。第二样就是开始 challenge 整个我们宪法究竟是不是 applicable 到香港啊，我就觉得那个就出了界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消委会发表报告，指由公司七年间排价加多减少。 健身中心火海美店威吓客人签约碌爆卡，涉66万。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色无暇， 蓝色， 色无暇， 蓝地球。 无论各位有冇去过美国华盛顿，都知道国会大楼同埋林肯纪念堂嘅轴线上面咧，有个白色嘅尖塔屹立，就系华盛顿纪念碑，纪念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塔嘅内壁镶嵌住大约190块碑文，纪念碑第10层。有一塊來自中國刻有漢字的石碑，碑上面有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徐雞魚。碑文就大讚美國國父華盛頓，大意是華盛頓的確與眾不同，起義勇猛超過陳勝、吳廣，雄才大略就超過曹操、劉備，雖然已經開拓了江山，但就沒有貪戀名位，不世襲給子孫，而是建立選舉制度。这种将天下交返俾天下人一齐共有嘅做法，

即係嗰個界線喺邊度咧？ 我覺得你就要將佢好似真係當一個大人咁嚟到去諗咯，即係例如可能真係沖涼啊，或者係一啲好比較露骨嘅嗰啲相咧，有時都唔係一定個個人接受得到噶嘛。咁所以你呢啲相你都唔可以去 po 出嚟咯，或者呢啲信息你都唔可以俾人哋知咯。始終你自己屋企都有私隱啦，你唔可以話你自己嘅小朋友咩都 po 一餐嘅。咁呢樣嘢呢個界線就我到依家咧都係不停咁提自己嘅，無論個仔幾得意都好啦。有啲相係即係佢笑得好開心，攞住個玩具咧就可以 po 咯。但系你话真系好似你咁讲啊，林生你咁讲，冲凉啊，或者冇着衫啊，搽紧 cream 嗰阵时啊，呢啲我哋自己收喺屋企睇啦。你想睇你就问我啦，我就唔会摆上去社交媒体噶啦。咁 或者佢喊得好犀利吓，或者佢病紧嗰阵时 啊，系 或者系跌伤咗系啊。嗰啲因为嗰啲其实喺某方面即系亦都系好有纪念价值噶嘛，即系好似咧系要凝住嗰一刻咁啊。同埋咧，即使而家社交媒體咁普遍都好啦，好多人咧都只係覺得社交媒體係同自己一啲好親密嘅嘢，而忘記咗咧，你任何嘢當你擺喺社交媒體咧，其實就收唔翻噶啦， 係 就已經唔係屬於你，其實你係奉獻咗自己嘅隱私出嚟噶啦。 系啊， 咁但系无可否认咧，你有咗呢啲咁方便嘅社交媒体嘅，乜嘢都可以，喂，摆社交媒体也好，摆云端也好咧，即系对于捕捉呢啲咁嘅时刻咧，真系方便咗好多吓。 系啊， 嗯， 真系你有啲朋友佢哋都想回味翻嘅时候都方便啲咯。佢哋去睇翻我嘅 Facebook 就可以望到我个仔张相就啊，你个仔真系好得意啊。 所以你个女咧，其实咧你。关于你个女嘅记录咧，可以想象到一定唔会有你个仔嘅记录咁丰富嗬。 现时为止啊，因为嗰阵时我系如果你话真系媒体嚟讲，我真系冇我仔咁多嘅。但系我女嘅嗰啲就系晒出嚟嘅相簿咯。我印象中都有六七本嘅相簿都系关于佢细个，系啦，以前兴晒相噶嘛，系啊。 即系我哋其实做好多嗰阵时，都有啲所谓do's and don'ts， 即系有啲乜嘢咧系应该做，有啲乜嘢系唔应该做嘅。 冇错， 呢啲系即系好多时都系来自一啲经验嘅。你有经验，你先知道应该做啲咩，唔应该做啲乜嘢。其实做父母都一样噶嘛。咁其实咧，你喺咁多年嚟咧，十八年前第一次做老豆，到而家又做老豆咧， 系 有冇啲乜嘢知道是不应该做的，或者以前做了现在不会做的呢？ 如果是我会觉得我有时有一次是我记得不小心疏忽了整亲我的女儿。 哦，即是那时候挺大的女 儿。我女儿那时候小学的。 哦， 那时候是那时候整亲她是怎样呢？是她想我帮她斟热水的时候呢，跟着我可能就分了心。我就冇怀疑呢啲热水唔小心淋到佢隻手。咁跟住然后佢而家有一个好细嘅疤痕。 係。 咁我好记得。 心痛死囉嗰陣时咪吓。 係啦，佢就喊啦，咁即係佢都唔想㗎嘛，佢都小学一二年班咁样，佢都唔识嘅，佢就想你帮佢侵。 即係身体边个部位呀、 手腕嗰个位。 哦哦哦。 手腕嗰个位。係啦，咁你问翻我咧，去到呢一刻咧，即系我哋会要我谂嘅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系唔可以望少一眼都唔得， 望少一眼都唔得。同埋到而家谂落都觉得有啲罪疚感噶 吓。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就我其唯中一个都系叫做唔可以俾自己再犯呢个错啦，令到我自己嘅仔唔可以再犯呢要同样嘅事系发生。 即系起码去到一个某一个年纪，即系譬如未到唔知几多岁啊吓。一定是要一啲分心都唔可以。 冇错，而家呢个时候开始佢就係啦，呢个时候就开始佢爬嚟爬去㗎嘛，你睡几嘅时候。你呢个时候就係要望好佢，你佢去边度你都要及住佢，但係又唔可以俾佢话太过依赖你㗎喎。你眼尾睄下佢知佢做緊咩呢，咁都係叫 OK 嘅，喺我嘅嗰个范围里面。 同埋呢个嗰后果呢可大可小。 系啊， 你话喺个手腕嗰度留个疤痕咧，已经系小事啦，即系可以更加严重好多噶嘛。啊， 系啊， 譬如话走出马路啊，或者跌倒啊，喺楼梯 啊，诸如此类啊，吓、啊。 有網上面好多片啦，你見到嗰啲啊，父母都係睇唔住自己小朋友，哦，衝佢出去馬路。 其實父母喺呢方面應該有個座右銘嘅。阿 Wai， 你睇唔睇 NBA 噶？ 我冇睇過 NBA。 如果你美國嘅職業籃球咧，嗰啲籃球教練咧，有一句説話咧，成日都係咁交代佢嗰啲籃球嘅隊員嘅，佢嗰啲打波嗰啲，就算你係幾大粒星都好啦，教練都咁同你講嘅。佢咧就叫 keep your eyes on the ball， 即係話咧，只要你一落咗場咧，嗰、那個雙眼、那個視線、那個目光要全神貫注睇住個波。 嗯 即其实呢父母的座右铭都一样，都是要 keep your eyes on the ball， 只不过那个ball呢、就是你的小朋友。 是啦。 是 啦。这个都很认同 的。所以现在就是起码就一定的心落了个决心，就是不可以再给个小朋友碌亲或者跌亲，是吧？ 是啦，我一定要就是望清了他，不要给自己的疏忽就令到自己小朋友去整亲。 根据你的经验，其实小朋友的所谓最危险的年龄是几时？ 最危险的年龄我觉得是中学那时候。 中学那时候哪方面呢危险？ 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思想、他但他自己的思想呢有可能是吸收错误的思想呢就变成自己的思想。这个时候呢他不会听父母的讲话。个反叛期开始呢，就我觉得呢个时候是最危险，因为当时我个女都有少少反叛期呢，都唔听我哋讲嘢，就觉得自己嘅决定一定系啱嘅。咁、所以呢一个反而系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可能系呢一关都唔容易过咯。 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会听只歌完之后第三节嘅。咁第三节我想同你倾咩咧？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其实咧，你十八年啊嘛，中间隔咗。咁其实嗰你要面对咧，父母咧要面对嗰个挑战咧，好唔同 啊。系 以前咧就冇咁多嘢咧，同你咧系争嗰个小朋友嘅注意力嘅。 系 亦都冇咁多咧，即系所谓假新闻又好啊，咩都好，即系个资讯咧冇咁发达。而家佢哋咧最多聽嘅咧，唔係一定唔係父母講嘅嘢，而係咧喺個社交媒體啊，喺個互聯網網上滾嘅嘢。咁作為一個父母咧，你十八年前面對嘅挑戰咧，同而家面對挑戰好唔同啊。咁你點樣處理咧？第二咧就係你十八年之後咧，再決定咧係生兒育女。咁其實咧，究竟喺要考慮生兒育女嗰陣時咧，要有啲咩嘅諗法咧？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容易嘅决定嚟噶嘛，会产生好大嘅影响噶嘛，你又要对嗰个仔女负责吓。咁问题就系、是，即系一个父母，一个已婚嘅男女咧，喺决定生唔生小朋友嗰阵时咧，有啲乜嘢考虑啊？我哋喺第三节嗰度倾下喎。 好啊，陈健啦。 系啦，我哋而家听只歌先 ，The Shirts 嘅《Daddy's Little Girl》。 Anything you want to in this great big world, but I'm not.

即你又不可以完全不俾佢接觸嗰樣嘢啊嘛，因為如果你不俾佢接觸嗰樣嘢，佢咪同成個社會脫節咯。咁問題就係幾時應該俾佢接觸嗰樣嘢啦？ 都睇翻，其實我都會認為係睇翻佢哋嗰個分析或者佢哋自己處理呢個問題嘅能力啦。即係舉個例啦，講翻我個女嘅話，佢如果講緊係十二歲，即係講緊六年前，佢啱啱係六年班。我先至俾第一部電話佢，但係其實當時嘅學校裏面四年班已經有電話㗎喇。因為小學嘅時候你會講緊我哋小學都唔會有電話啦，中學都係偷偷地帶電話返學啦。但係我都要俾一個電話我個女，因為第一啦佢已經係要自己返學放學啦，咁佢就要需要一部電話啦。咁但係佢啲朋友呢啲同學呢，原來個父母呢係再早啲已經係要佢哋自己返學放學啦，所以就再早啲俾個電話佢㗎喇喎。咁所以睇翻我自己小朋友嘅一個發展嘅程度，或者佢需要嘅程度，我先至會去俾嗰個合適嘅產品佢，或者俾合適嘅科技佢。可能頭先林生你話齋啦，佢就係去到三歲就翻學嘅時候咧，即係老實講咧，依家都唔想就係話，可能去到佢大啲個疫情都仲未有啲咩緩和，或者都係要在家學習嘅話。你都唔可以唔俾佢掂電子產品啦，都係要攞住個 iPad 嚟到去翻學啦。咁嗰陣時就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啦，我就會覺得係咁啦。 係，同埋因為咧，你好多嘢咧，你喺個女個身上試過，即 係 乜嘢可行，乜嘢係唔可行咧？即係有版你睇啊嘛。 係啦， 即係咁咧，所以咧，即係其實你個仔咧，而家咁細個咧，佢有一個啱，所以叫做遲來者嘅優勢。即英文叫 Latecomer Advantage， 因为佢嚟得迟啊嘛，好多嘢喺家姐身上已经试过啦嘛。 个家姐仲会帮佢添，冇家姐仲会帮我一齐凑佢添，就唔会出呢啲情景嘅。 即你十八年前咧，嗰个女女出世咧就系嗰个意外嚟噶嘛。但系今次呢个咧就系经过个深思熟虑做嘅一个决定嚟噶啦嘛。即其实即父母啊，即已婚男女啦吓，喺考虑嗰个爱唔爱仔女嘅。即其实有啲即有啲乜嘢需要周详嘅考虑，有好多嘢咧，其实系即过来人先知嘅。你就一个比较特别啲嘅过来人，你十八年前又做过一次，十八年后又做过，其实有啲乜嘢要考虑嘅咧？ 我会觉得系你会唔会肯花时间去去自己小朋友身上？呢样系最真实最需要有的。你当你想拥有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要记住呢，佢就是你的一切来的了。你不可以觉得哦，生了先算啦，有一种责任啦，有一个一个我觉得自己要生先至为止完整的人生咁样想法来到去生小朋友。就是觉得你要生小朋友啦，就是话你之前你要准备啲咩嘢呢，可能好多人就会想啦，我要俾一个好好嘅学习环境佢啦，居住环境佢啦，呢啲系真系都要谂嘅。但系第一要谂咧，我会觉得生呢个小朋友之后，你系咪会为咗呢个小朋友去花好多时间喺佢身上咧，去改变佢自己一啲唔好嘅习惯咧，去做一个榜样咧？呢、這个时间先至系最重要咯。 嗰个 commitment 系啦， 呢、這个喂阿威呢个论调咧，我有听过吓，但系嗰阵时我喺度谂咧，其实系咪真系必须如此咧？毫无疑问咧，生儿育女咧系一个重要嘅决定。生咗出嚟噶，你一定咧系要摆好多时间心力喺佢身上啊。但系可唔可以咧？只不过当佢系其中一个咧重要嘅事情咧，喺你好多重要嘅事情之中，有阵时未必真系需要噶，去排先后噶嘛。佢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事情，但系未必一定咧，如你所讲咧，话系最重要嘅事情，或者咧，甚至话咧，系你要牺牲其他嘢，为咗系要处理呢件事情嘅咧。因为如果系咁咧，即系有几个问题。第一咧就系、是、会有好多人却步啦吓。咁、当然啦，呢个系个人嘅选择啦。第二咧就系、是、会唔会后悔咧？即系你嗰一刻愿意为咗去放弃咁多嘢，牺牲咁多嘢嘅时候，但系第日会后悔噶嘛？咁因为后悔嘅时候咧，可能影响到同仔女嘅关系噶。即如果你觉得为个仔女牺牲咁多嘢嘅时候咧，你自然咧对佢有好多期望噶嘛？可唔可以净系当佢系一件重要嘅事情，但系唔系唯一重要嘅事情咧？ 我就唔会咁样谂啦，因为始终佢会 即係佢一定會長命過自己嘅，正常咁諗。你自己小朋友一定會長命過自己。到到相反咧，佢都會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親人喺你身邊。因為當時我有個朋友同我傾偈講開，就話點解仔女會叫做骨肉咧？就係話你佢哋就係你嘅一部分咁滯噶啦。咁呢個重要嘅程度咧，其實係唔能夠用一件事情。佢话嚟到去代替得到咁简单咯，我会觉得，即系唔系话净，因为佢唔只系一个生命咁简单，可能有啲朋友我身边都会有养个宠物，你有一个责任心喺度啦，你要摆时间喺度啦。咁但系而家系讲紧嘅骨肉啦，有血缘啦，咁呢一样嘢嘅程度咧，直情系会令到你嘅人生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就系、是、你会点样去。睇住自己的小朋友成长去享受呢件事。咁如果你有呢得到呢、這、一个心态喺度呢，其实我觉得你係可以绝对有资格去做呢个父母。你去到懂得享受亲情呢一样嘢嘅时候就。 同埋好重要一样嘢呢，就係、是、呢其实两公婆呢都係要一条心喎，喺呢件事情上高。 冇错，我都好同意呢样嘢。 因为否则嘅话呢就会出现好多问题。 係呀。系啊，都唔知道小朋友唔知道听边一个讲嘢好。 同埋有阵时咧，可能个老婆咧觉得系啊，需要作出牺牲啊，咁啊，但系由老公作出牺牲咯，或者个老公会觉得系啊，牺牲啊，咪老婆牺牲咯。 系都有好似有啲讲法就系话啊，一个做好人，一个就做衰人嘅。好人嗰个咧就可能适当嘅时候咧就出嚟氹翻个仔或者氹翻个女。咁你教嘅时候，要恶嘅时候，就虽然嗰个做咁样，呢、這个都系一个互相嘅配合噶。 系有冇咁嘅分工啊？你哋 有嘅，有啦，一定会分定先嘅啦。我就做衰人嗰个嚟嘅，我话啊，你唔好到我第时教我仔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嗰刻你就唔好帮佢，之后你先至氹翻佢咧 ，OK 嘅。但系起码知道佢嗰刻系知道自己唔啱先咁样。咁呢个就系、是、好似头先阿林生你讲啦，十八年前可能我唔识做呢一样嘢嘅，十八年后咧。我就知道我应该要怎样去做，就会对我们小朋友最好。 其实这个原本最初呢是个差人的盘问技巧来的。 哦，是吗？ 他审判的时候呢，一个就做一个好恶的差人，另外一个就是好像呢想说帮到那个犯这样的。那就希望呢透过呢软硬兼施是拿到了的。不过养儿育女有很多技巧。因为本身养儿育女本身呢不是说一科专科呢你可以在大学那里进修的。那就结果呢他就是跨科目的。在每一个呢科目里面呢都拿一些料都拿一些知识。那然后呢就融会贯通的。 是啊，没错没错。 那所以其实真的做父母的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他本身必须呢是一个即是英文所谓的 learner。他本身必须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因为你的知识呢是不断地要吸收的。即是你譬如说十八年前那一套呢现在呢未必行得通，因为整个大环境都不同了。 没错。 即是只是处理那个即所谓社交媒体和仔女的关系，这个都已经即 几有学问的一件事。譬如说呢 你那个你是不是你的女的一个社交媒体有 add 到的人呢？ 哦，有， 唔系好多父母系噶， 系我都系噶，有啲小朋友系唔中意自己嘅父母去知道自己喺社交媒体上面做啲咩噶， 系啦，其实系进入紧，即系佢个社交媒体个意思，即系佢个社交嘅圈子啊，佢可能咧系有一个好唔同嘅形象喺嗰度出现噶，佢就唔想话父母嘅进入咗佢嗰个圈子， 系冇错冇错，咁好彩我个女都。会接受我的交友邀请呢，他都可以给我看的，也都会 share 一些东西给我看的，他都会有这个有这个动作在这里 的。同埋呢，由于因为你个女同你而家嗰个仔仔呢个年纪都相差唔少㗎啦嘛。咁所以其实你事先呢有冇同个女傾过啊，你可能迟啲呢会有个妹妹或者细佬喎咁样。 我冇噶啦，一讲佢就要接受噶啦， 系咪 都冇得唔会问。我咁到时细佬再有啲咩学业上嘅嘢要你帮手，你就要帮佢噶咯。哦，好啊，冇问题啊，咁样讲。 因为呢个对佢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嚟噶嘛，一个年纪同佢相差咁远嘅一个细佬， 都会系都会挑战嘅。因为佢就虽然可以咁讲挑战，但系佢